在全世界劳动者的国际节日五一节127周年之际，我国劳动新闻5月1号发表了一篇社论，题目是在万里马大进军中大大显示主体朝鲜劳动者的英雄气概。社论指出，跨世代跨世纪以来创造富强祖国建设的时代榜样，这是我国劳动者莫大的光荣和骄傲。社论强调，全国军民都要紧密团结在白头山大国强大的象征百战百胜的旗帜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周围，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宏伟蓝图指引下，在登上社会主义胜利顶峰的豪迈的总进军中，充分发挥集体英雄主义精神，显示万里马旗手、万里马先驱的荣誉。